单刀赴会。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， 你呀、啊、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啊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。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济寒帮演播的小说《汉朝那些事儿》。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，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，请听《汉朝那些事儿》。萧望之的平原报告引起了汉元帝的高度重视，他马上就召开了一次听证会，就这件事进行公议。听说要开听证会，洪公和石显一下子成了最忙的人了，他们恨不得有分身术，因为要挨家挨户的到参会代表那儿去做工作。他们的努力也没白费，在他们的恩威并施之下，听证会开始之后就成一边倒的趋势。最后众臣一致达成了共识，萧望之做错了事，不知道自我悔改，反而唆使自己的儿子上书申冤，有失一个做臣子的忠诚。按照我大汉的法律，应该以大不敬罪抓他下狱。汉元帝这次一看民意如此，马上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，派谒者前往萧府去请萧望之。洪公和石显也不是闲着的主，就在这个节骨眼上，当着汉元帝的面一阵交头接耳，并且很快达成了共识，不成功则成仁，把萧望之往死里整。接下来两个人马上进行了分工合作，石显负责去萧府逼宫，而洪公则留在汉元帝身边望风。于是乎，石显冠冕堂皇地以保卫谒者为名，带领宫廷禁卫军把萧府围了个水泄不通。萧望之一看，不禁是悲从中来，凄然感叹：生有何欢，死有何惧，如今这般场面还不如死了痛快。萧望之的妻子一看，苦口婆心地劝着，忍一时风平浪静，退一步海阔天空，老爷呀，你不必跟他们一般见识。正所谓对夏虫不足以御兵，对妇人不足以论证，萧望之对妻子的妇人之言也是置若罔闻。就在他拿不定主意的节骨眼上，他的学生朱云出现了，危难时刻见真情。萧望之就问他：生我所欲也，死亦我所欲也，如之奈何？意思啊，我现在想活着又想去死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朱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鲁人，性情刚烈，注重气节，听到这句话是长叹了一声：哎，既然二者不可得兼，不如舍生而取义者也。萧望之是仰天长叹：士可杀不可辱，我曾经做过朝中百官的宰相，现在已是年过六旬的老者，如果再到牢狱里去，有何面目做人呢？接下来 朱云就扮演了刽子手的角色，取来了鸩酒。萧望之最后深情地看了一眼萧府，然后是一口喝尽。这种毒酒温凉而又浓烈，接下来肚子里是翻江倒海，最后是万马奔腾。萧望之以死明志，汉元帝终于有所醒悟了。可是考虑到元兄洪恭和石显认罪态度良好，而且是无心之过，只是让他们闭门思过，并没有追究他们的刑责。汉元帝出于弥补的心理，在厚葬萧望之的同时，把萧望之的儿子提升为关内侯，并且定下每逢节令都要派人去祭祀的规定。此后又提升周刊为光禄勋，提升周刊的弟弟张猛为给事中。萧望之死了，四人帮并没有因此而瓦解，相反周刊又站起来了，并且和弟子张猛组成了牢不可分的双人组合。这无疑成了洪恭和石显的又一大心病，斩草不除根，终究是心腹大患。于是他们赶紧找老大史高帮忙。事实证明，史高非但没有给他们两人破敌之法，还教会了他们这样一个道理：心急吃不了热豆腐。其实史高的野心并没有洪恭和石显这么大，他开始和宦官联合只是因为寂寞，看到萧望之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了，他突然有了一种兔死狐悲的感觉。他并不想把儒学派彻底地赶尽杀绝，他是聪明人，自然知道如果真的灭了儒学派，以洪恭和石显的野心，下一个目标就是他了。按照动物界的生存法则，三者互相牵制才能达到和谐的目的。也正是因为这样，关键时刻他说得饶人处且饶人，这就和洪恭和石显的一将胜勇追穷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眼看老大如此的懦弱，洪恭和石显也黔驴技穷。洪恭是忧思成疾，最后竟然一命呜呼了。石显擦干了眼泪，并没有因为伙伴的离去而自暴自弃，相反他是一个顶仨，大有舍我其谁的架势。原因是他得到了两个超重量级的人物支持，一个自然是他的老东家汉元帝。汉元帝二话不说，就让石显继承了洪恭走后空出的中书令位置。这样一来，石显成了汉元帝身边唯一的传话筒，权力之大可想而知。另一个人的名字叫贡禹，贡禹是琅琊人，出生在汉武帝时期，以明经节行著文。因为汉武帝好武，对匈奴的战争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，民生成了当时社会最大的问题，内多怨女，外多匡夫。就此贡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，认为当时人口出生率不高，原因是自汉武帝以后多娶好女至数千人以填后宫，和诸侯妻妾或之数百人，豪富利民续割者至数十人造成的。解决的办法是将宫女奴婢贬为庶人放出宫，让他们自由地去恋爱结婚生子。应该说贡禹是自由恋爱和一夫一妻制的先行者，然而这样赤裸裸地对皇帝进行批评和谴责， 这样走在时代前沿的言论，在那个落后的封建皇权主义时代，显然是不可能办到的。此外，贡禹还严厉反对奢侈浪费和苛捐杂税。也正是因为这样，贡禹在汉武帝时期并没有得到重用，其仕途状态是庶人一个。几度风雨，几度春秋，好不容易到了汉宣帝时期。好文的汉宣帝一上任就来了个公务员考试，怀才不遇的贡禹终于时来运转，有了一展才华的好机会。结果他赶考出来之后，头上多了一顶乌纱帽，以博士身份初为凉州刺史。可是他的仕途并不顺利，后来因为染风寒生了一场大病，这场病除了伤及贡禹的身体之外，也让他伤了心，因此丢了官。贡禹不灰心不气馁，在数年一度的公务员考试中再一次金榜题名，被认为河内令。后来因为一点小过失又丢了官了，如此三番的一折腾，终于等到汉宣帝死了，贡禹也老了，年轻的汉元帝上任了。这位从小就耳濡目濡的君主一上任就重用儒生，贡禹和王吉成了他眼中的卧龙凤雏。汉元帝双双给他们下了聘书，希望他们到朝中任职，为国家的繁荣建设贡献一份力量。王吉也是琅琊人，和贡禹因为是同乡，情谊相投，视为莫逆之交，而仕途也极为相似，极其几落。他从小喜欢儒学，因为才华出众，小小年纪就当了九品芝麻官、云阳县令。后来他被汉昭帝以贤良之名派到昌邑王刘贺手下当中尉。刘贺贪酒好色，喜欢游猎，不问政事，致使百姓怨声载道。王吉恪守良臣的本职，极力进谏，都没有被采纳。汉昭帝死了之后，大将军霍光执政，刘贺阴差阳错的被迎立为皇帝。王吉再一次上书规劝刘贺要敬重大臣，勤于国政，但依然被刘贺当作耳边风。果然刘贺在位仅27天就因淫乱而被废黜。因为昌邑王时臣僚大多呢都受株连或者下狱，只有王吉和郎中令公遂因为屡次进谏免得一死。汉宣帝时，王吉在考试当中被认为博士谏大夫。他是个眼里不容沙子的人，针对当时皇室奢侈靡费、任人唯亲等弊政，上书力劝汉宣帝选贤任能，废除阴袭制度，提倡简朴，爱惜财力，以整顿吏治，醇厚民风，使国家兴旺发达。但他的这些建议被汉宣帝认为是迂腐之见，从而失宠。心灰意冷的王吉主动炒了汉宣帝的鱿鱼，辞职还乡了。王吉为官十分的清廉，据说他在长安游学的时候曾有一段佳话：邻家的大枣树的枝叶垂到王吉家的院子里，王吉的妻子随意摘了几颗枣子给他吃。事后王吉得知枣子是偷摘邻居家的，就把妻子赶走。邻居家听说之后执意要把枣树砍掉，后来经过再三的劝说，王吉这才把妻子给招回来。 因此当时流传着东家有数，亡羊复去，东家早完，去复复还的佳话。王吉辞官回乡的时候，只带着自己的行装，毫无积蓄。回乡之后，衣食也跟平民百姓一样。汉元帝上任之后，对隐居于田园的王吉和贡禹都非常看重，甚至认为是他心目中的卧龙凤雏，自然是请两个人出山了。因为当时通信设备相对落后，汉宣帝同时下达的聘用书，王吉的比贡禹的早到几天，也就是这几天竟然弄出一段传世佳话。听说王吉要重新回到朝中去当官了，贡禹很是高兴，赶紧跑去祝贺。别人祝贺的方式大抵是送金银珠宝之类的礼物，和言不由衷的说一大堆的恭维话，而我们的贡禹同志却是百里挑一的人物，与众不同。他只是拿出自己的帽子，一遍又一遍地弹去上面的灰尘。王吉大惑不解，贡禹解释说，我们两个多年来在仕途上同升同降，同降同升，现在你要到朝中去当官了，我当官的时候也不远了。果然随后到来的聘用书就到了他的手上，后来就有了那句成语，王阳在位，共工谈官，又可以同朝为官了。两位好友一起上路，曾几何时他们也是这样一起去京城，又一起回乡下，曾几何时他们也这样一路高歌，一路憧憬，一路阳光灿烂。他们都由少年到了老年，尽管他们互相蹒跚着依偎着，但人生的路却不能相互到老。也不知道是乐极生悲还是纯属巧合，王吉没有看到自己人生最美最灿烂的夕阳，就上演了凤凰坡上落凤凰的悲剧。走到半路，他的人生就走到了终点。凤雏王吉死了，卧龙贡禹成了汉元帝的依靠。他连升三级，从谏大夫到光禄大夫，从光禄大夫到长信少府。说到这儿呢，大家也许会有疑问，正直廉洁的贡禹怎么会跟那万恶不赦的石显对上眼了呢？其实啊，不是贡禹为了仕途的需要主动攀石显这个红人，而是这个朝中的红人主动对贡禹伸来了橄榄枝。当然石显主动去拉拢贡禹，那也是有原因的。萧望之死后，尽管汉元帝没有追究他的刑事责任，但是社会的舆论压力却是很大。而这个时候洪公又来了个撒手而去，石显在悲伤之余一不做二不休，索性把全部责任推到了洪公身上，说自己是一个无辜的人。洪公的死从客观上来说也成全了石显，石显靠这种巧妙的移花接木手段暂时平息了众怒，但是他知道要扳倒周刊师傅，争取民意是关键，而要想争取民意，就要改变自己在大家心目当中的形象。贡禹就是他认为可以让自己重新做人的形象大使。那么问题马上就来了，石显想拉拢贡禹，贡禹未必想高攀石显。石显是聪明人，决定按照曲线法则找他人来搞定贡禹。以贡禹的牛脾气，